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空虚 也不能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承诺像纸一样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发现恨的苦，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想你的心

后悔，爱和自由是